对的隐藏，像囚鸟被捆绑，然后看见希望，多傻。他一点都不怕我迷惘，还始终呵护和体谅。我该怎么假装伤疤一直还没结痂？为什么舍不得把给你的爱狠狠割舍？为什么不是你我就选择把心锁上了？不懂快乐为何总让着你认真？ 我在说爱。